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刘超，欢迎来到趣谈 Linux 操作系统的课堂。今天是入学的第一课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不打算直接进入主题。我为你准备了12道小题，邀请你先来做个小测验。你可不要小看这些题目，它们都是我精心设计反复筛选出来的，可以说是覆盖了 Linux 操作系统中最重要最核心的知识点。我估计你看着它也不会陌生，甚至你正在从事相关的工作，但是你对你所做的事情真的了解吗？有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这两个问题啊，非常非常关键。我们平时所谓说我要成长，就是要知道自己目前在哪里，并且清楚将来要去哪里，然后通过学习和行动到达自己的目的地。希望这道题目能帮你明确在哪里和去哪里的问题，然后我们整个课程的学习帮你解决怎么去的问题。所以一方面，我希望你可以通过这套题目对自己之前的学习做一个检测，查缺补漏。另外一方面，我希望你可以把这套题目作为手边的一个常用资料，每隔一段时间都回过头来检测一下。所谓走得太远，不要忘记自己当初为什么而出发。接下来跟你聊一聊，我希望你怎样去做这套题。题目啊，一共12套，都是多项选择题。你可以安排15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，静下心来，认真读题干和每一个选项。不仅仅选出你认为正确的答案，更重要的是，对于每一道题目，都去想想这道题背后的知识点到底是什么。如果有可能，你可以用笔写下来。12道题目结束以后，你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勾勒出一个知识体系。同时，如果你在哪里有困惑，拿不准，不太确信，千万不要放过这些地方，赶紧记下来，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，你才能够做到事半功倍。最后，这套题目，我不会现在就给答案，原因我想你已经很清楚了。我们把这道题目当成一个工具，知己而知目标，在后面的学习过程中，我会带你一起解开每一道题目的面纱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把你的答案、思考、疑问都写在留言区记录下来，这样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，你就可以对照这些内容有针对性的去攻克。做完之后呢，你也可以把这份测试题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和他一起学习进步。祝你每道题都有